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美最难进的20所大学啊，有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出炉了。那如何在低录取率当中博得希望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那么开启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之前，先和大家一起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表示，近几年15个大城市的择校热已经降温。今年31件重要民生实事敲定，全市幼儿园将会进行师德培训。泰晤士高等教育榜出炉，中国高校占据40%。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秀超近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近几年包括特大城市，包括15个大城市，择校热都降了温，特别是小学包括初中都能够就近入学，基本上达到了国家的基本要求。何秀超指出，在全国推进基本均衡情况下，又在推动优质均衡，目标就是缩小校级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逐渐缩小之后，择校的问题就会逐渐的解决。下一步，教育部在这方面还要加大均衡发展的优质均衡的力度，缩小校级间差距，保障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2018年本市31件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近日敲定了，31件项目内容当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等相关项目占比近1/2。其中在教育领域，要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新增加学位30000个，着力缓解入园难的问题。实事还特别提出，今年要对全市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师德、教学、管理等岗位的培训。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亚洲大学排名最近发布，前100强的亚洲高校当中，来自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大学数量增加至了约40所，其中前10名当中有5所高校为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高校。清华大学因其在教学、科研、学术成果被引用以及国际化等方面实力全面增强而跃升为亚洲第2高校，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排名第3位。此外，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也在亚洲10强之列，分别位居第4、第5和第7位。排名还显示，东亚地区高校在2018年榜单当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上榜高校数量超过了200所。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的高校在上榜数量增加的同时，多所高校的排名也有着显著的提升。好，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关注春节服务方面的信息。市政府烟花办近日通报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实施后的首个春节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情况。2月10号起， 春节的烟花将会正式开卖，但是今年五环路内没有烟花爆竹的销售网点，网点数量由去年的511个减少至87个，存货量也比去年减少了一半。市政府烟花办提示广大市民，不买不卖不存不放非法烟花爆竹，同时积极检举揭发非法储存和非法销售行为。对于举报有功人员，公安机关将会按照每箱20元最高20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美国本地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常用的内置网站，近日选出了2018年全美最难进的20所大学，排第一的是哈佛，第二是斯坦福，东风压倒了西风。拥有400年历史的东部老牌学府击败了西岸以科技著名的大学。从录取分数等项来看，要进美国名校极其不易。这些大学每年招收的中国学生有几人？都是哪类学生才能得到这些名校的青睐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我是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和您关注的是全美最难进的20所大学出炉如何在低录取率当中博得希望。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北京启德的美国部主管孟琪老师。你好，孟老师。 教育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琪。 好的，关于这个 Niche 网站推出的2018年全美最难进的20所大学这个榜单，你有没有看？ 我也有看到。 有看到，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还是挺准确的吧，如果从他们的这个评选标准上来说。 他的这个评选的标准呢，说录取占60分，然后呢像这个标准化的考试成绩 SAT 和 ACT 分数呢则是占了40分啊。他在整个的这个名单当中呢，他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排名，它是有很简单的一个排名，比如说它的录取率，然后就是 SAT 的这个分数，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范围啊，你才能够录取。一看这个数据真的是把大家吓了一跳啊。比如说这份榜单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哈佛大学，录取率只有 5%。 没错 啊。SAT 的分数呢是要求你要1430分到1600分，那也就是说他是有可能招收到 SAT 满分的学生是吗？ 有很多满分的学生都在申请，但是未必都会被录取。 未必都能。我们其实只关注的是我们中国的同学。我们每年进入到这些名校的几率究竟有多大？因为美国的这个早录取，现在这个录取结果已经都出来了。那孟琪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今年我们说的这些难进的20所大学，今年在中国究竟录取了多少个学生？ 其实可以分享几个数据，比如说你像今年哈佛大学，如果从咱们本土的中国学生或者是中国籍的学生考虑的话，只录了2个，就还是非常难，非常低的。 中国籍的学生只录了2个人。 对，对，其中包括人大附，还有一个还是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 好， 对， 这话题我们过一会儿会跟大家去涉及到啊。这是哈佛大学，其他的学校还有相关的数据吗？ 你像耶鲁大学这今年录的还是可以的，就是还是录了有10个左右。然后包括像哥大，就这些还是都是比较正常的。其实除了哈佛，今年确实录的算是新低了。 大概每年申请这些学校中国的学生大概有多少？ 我们要看提前批啊。你像提前批都是11月1号这个时候申请的这一批学生。你像比如说像普林斯顿的话，它是有5000多人在申请。然后你像哈佛的话，今年早申的人数是6600多。 我们说的这个人数是中国的学生申请的，全球的。 对， 全球的申请的人数啊。最近几年这些名校持续录取率偏低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他们是学生不达标呢，还是学校有意识的在降低这个录取的人数？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学校肯定是希望想要优秀的学生，只能说明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然后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提早去准备，所以呢你像可能几年前1400分，如果用旧的 SAT 来说的话，你像2200分或者2300已经算个很高的分数了，但是因为近两年来申请的学生越来越早的去规划和准备，所以说他们的分数也可以考得很高，而且他们活动可以做得很好，就也不简简单单只是分数来影响的。 那咱们说说中国的这个学生吧，其实在 国内读书的今年录取到哈佛的只有人大附的一个学生， 对， 对吧？那他们的学习成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被这些学校录取？ 其实基本也都是接近满分。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今年我们录了耶鲁的一个学生，然后他是在这个国际学校 IB 学校读书，然后呢满分如果算上去基本上他只离满分差两分。 SAT 的 不是平均分，就是他的高中的平均分、 GPA 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 ACT 的话是差一分满分，他没有考 SAT， 他考的是 ACT、差一分满分，然后他其他的分数也几乎都是满分，但是这些只能够成为他被审核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标准啊，更多的其实考量的还是他很多的软性背景方面。 嗯，刚才我们讲到说今年录取到哈佛的两个中国籍的学生，一个是在国内读书的、另外一个是在美国读书的， 对，美国高中，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美国本地读高中的这些个中国的学生是真的更容易受到美国本地名牌大学的青睐吗？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因为毕竟在美国读高中，所以他所接受的教育也是美国当地的教育，包括说他有很多的这个成绩的含金量也相对会高一些，而且美国的高中他毕竟是可以衔接美国的大学嘛，所以说他有很多的活动啊，包括有很多的比赛啊，也是会对当地的这个大学来说很受认可。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你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比如说北京市的奥林匹克，这样的比赛，其实在美国人的眼里他没有办法去衡量这样的标准。但是如果你参加的是一个美国的，你比如说像 AMC， 这个是美国数学竞赛那他其实含金量就是非常高的了。 录取的这个耶鲁的这个学生在他们的身上你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闪光点，或者说他们身上哪些特质的话是吸引了这个学校的招生官的？ 其实有很大一方面每个学校啊，我们不能是说所有的名校他们的录取都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你会发现每个学校他们选择学生的标准其实是不同的。你比如像你像耶鲁其实很重视的可能是一些像人文啊、种族啊，就是一些非常偏这种人文社科类的东西，但是你像哈佛的话可能就会更看重你的领导力，然后包括你像普林斯顿可能还会有一些咱们说普林斯顿可能还要像一些，你比如说像卡梅或者是像 MIT 这种学校会看重你的创造力啊，包括你的变革能力，其实像这样的一些能力他们想挑选的是他们想要的这一批学生，并不是说他们不录取你是因为你不优秀，你可能很优秀但你不一定和他很契合。对， 那所以说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你也要选择和自己这叫什么气质相匹配的学校。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你像比如说像我们今年录到卡梅的计算机，因为他也是全美第一嘛，这样的一个学生他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他喜欢计算机，所以说他有在这几年准备的时间里，比如说他有去学编程，比如说他有去做一些网站，比如说他有做 APP， 然后他有很多的就是跟这个编程相关的东西，包括他有去参加这个跟计算机就是在卡梅啊去参加计算机相关的下校。对，就是他要有一条线能够让美国学校发现你是一直对我们学校很感兴趣，包括你一直对你想要申请的专业很感兴趣。那当然也可能会有一类的学生他对于他自己的专业不了解的那他可能就是适合一些就是不会是这么专项性的一些学校。你比如像布朗可能他还蛮喜欢一些学生他有些跨学科或者是跨文化的这样的兴趣和能力的所以呢他们是可以进到我这个学校以后你随便选课的所以每个学校他们想要的学生就是这样不一样。 来看这位微信网友小周，他说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什么样的课外活动经历会比较出彩呢？ 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因为其实这几年来做申请就会发现有很多家长过于的就是跟着主流走，比如说有很多的学生说好像做一些义工志愿者的活动合适很好，那么就有大批的学生都在去做义工和志愿者实际上如果你都在做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申请里面材料大家都一样，你并不可能跳脱出这个申请的这个竞争的圈子所以呢我更建议的是你按照你真正的喜好去做一些比较能够适合自己的。我举个例子，你可以去做义工，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义工做的影响更多的人，并且有一些你自己的个人特色。你像我们有一个学生在做最近是在做一个关于自闭症儿童的因为他自己很喜欢打击乐很喜欢就是敲敲打打，他喜欢架子鼓这些，所以呢他就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这个乐队然后 然后给这些自闭症儿童带来一些东西，然后包括他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然后筹的一些善款去做捐赠。我觉得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活动都是可以的，而不是说我只是去了这个一些福利院或者去了一些这个救助中心，我怎么样去帮助了他一天两天，你要有自己的特色。 嗯，就刚才孟琪老师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学校他究竟喜欢要的是什么样的学生，而实际上呢，你的这些个课外的这些个活动，社会实践的这些活动，也能够间接的反映出， 没错， 学校他喜欢是什么样类型的这种学生啊。那刚才你也讲的说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嗯， 那我们不妨现在就可以先总结一下好不好，对吧？这些个名牌大学究竟喜欢要什么样的学生， 就是我们有总结，就是通过这多年的申请的经历啊，经验，包括这些学校的校长的一些致辞，包括他们就是录取的学生情况，我们有几所学校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像哈佛，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领导力，然后像耶鲁就是跨文化的沟通能力，然后像普林斯顿就是回馈社会，然后包括像麻省理工是动手能力，然后斯坦福是文理兼容创新力。 哦， 嗯，其实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追寻的这些踪迹嘛。 嗯，所以呢，那就是你真的要对这些学校要有所了解，我们叫什么，扒好他的脉， 对， 扒好招生官他的脉，你才能够想进这所学校，你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气质和能力匹配这所学校。 没错，而且要真的选择适合的学校，因为咱们其实之前有做过一档节目，当时有提到过，就是之前有一年中国的留学生有8000人被退学回来， 对吧？你应该还记得。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学生反而是因为他选择了不适合的学校，只是一味的去考虑名校或者考虑排名。我们会更建议学生去选择真的是适合的。包括我们每一个学生，你像我们今年录取康奈尔和布朗的学生，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学校是真的我喜欢的，我认为适合的，所以我才会去的。 那么对于美国名校这个录取率变低，还有就是针对中国学生录取人数减少，依然怀揣着有美国名校梦的这些个中国的学生，孟琪老师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包括我们从前期的规划到后来的我们的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的准备，以及你的像这个社会实践的这些个活动的这种安排，您会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您刚刚提到这个规划这个词真的特别好。咱们会发现凡是这些名校录取的学生统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和规划了，而不是说我已经高三了，我忽然间想去申请美国的学校，我还想去哈佛，这个是几乎没有可能性的。对，所以早规划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中国家长就像我刚刚说的，还是特别的看重分数。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告诉家长，分数和活动是同等重要的，而且甚至说分数占的这个占比还不如活动的占比要高。因为这里也可以透露一个细节，你像美国申请的这个 Common Application， 就这个网申系统里面，它有10项活动列表是需要你去填写的。你要想申到名校，至少你要把这10项活动都填满。所以你要利用几年的时间去做。另外呢，这个活动还不是说我今天去了一趟福利院，我明天可能去了一趟下校，而是你这几个活动之间最好是做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在坚持，并且内部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才会比较好。所以活动这一部分。那另外呢，如果说最后还有一个建议的话，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美国学校是很希望看到你选择的学校是适合的，他希望是 match 的。那怎么样去做到我选择的学校是适合的呢？你要提前去探索。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学生在初三，就是美国的这个已经是高一了，9年级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去申请美国的下校，做第一步的探索，去发现自己适合什么，适合什么专业，适合什么学校。在探索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在10年级和11年级的时候去选择一些学术性非常强、竞争力非常这个高的一些下校，来去把自己的这个实力再提升上去。 也就是说，这个下校，如果你要是按照很充分去做准备的话，不能只去一次，是这意思吗？ 对，你可以先去一次，去探索一下，选择一下之后，然后再目标更明确的。你就像我喜欢卡梅，或者我喜欢计算机，那我就去计算机最好的。对，或者是我喜欢一些人文社科，那我就去一个耶鲁的下校。 你要说到这下校，应该现在大家就得开始要着手了吧？这时候是不是有点晚了？应该 不晚，下校一般是三月到四月截止，还可以， 还可以啊。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啊，老扎他说有美国哪些大学申请是不需要 SAT 或者是 ACT 的？ 有很多啊，其实排名比较靠后，就是或者是说从这个50到100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学校都可以不用 SAT 或者 ACT 申请了。对。随便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雪城大学，其实包括像宾州州立帕克，虽然这个排名还算比较高，但是其实从这个前年开始就已经可以不用 SAT、ACT 去做申请了，还是有很多的。 普渡大学需要吗？ 普渡的话，关键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其实还要考虑一点，就是不是说这个学校本身需不需要，而是申请的人大部分都有没有。其实对于普渡是一个，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普渡是一个很敏感的学校，现在目前在中国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优秀学生的保底校和普通学生的冲刺校，所以说它的申请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没有，基本上是申请不到的， 竞争力不足了，就 对， 是吧？ 对， 所以呢这个 SAT 和 ACT 呢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准备啊。况且你要进美国前50的没有这个成绩的话，那就基本连申请都不要去递交了，那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啊。但是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主要考虑的是我们今年高三的同学，今年高三同学有一部分的同学他是到了高考结束之后才会因为考试没有上到自己喜欢的学校，或者是录取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他会临时想到要出国读书的。那么对于这部分的学生来讲，孟琪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吗？ 可以选择一些学校，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不需要 SAT、ACT， 因为这个考试它毕竟一年只有固定次数，然后很难去这个准备。那可以选一些这种只要托福的。那另外的话，也会有一些别的选择，比如说你也可以先去在国内读一个大学，未来选择转学，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低门槛的学校进到美国去，然后再选择转学。包括像美国有很多的学校啊，它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个转学机制，就是你在这个学校读两年之后，你就可以，你只要能保证你的成绩不错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去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 实际上社区学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社区也是其中一个选择。而且如果是优质的社区的话，他们这个录取名校的这个转学的机制还是非常好的。 好，我们来看看郑娜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呢马上要去美国做这个高中生的交流生了，他想问一下说孩子在美国做交流生的时候能够做点什么对于申请美国大学有帮助呢？ 交换的时间因为比较短啊，实际上他可以先积极踊跃的去参加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然后尽可能的在社团活动里面呢有一些作为，或者说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要保证他在交换期间的成绩，然后和这个在美国的老师相处要非常愉快，然后尽可能要让美国的老师能帮他去出推荐信，其实这些都是对他未来申请比较有利的 啊。让美国的老师给他出推荐信。 对。 好。再来看这个阿朵芳，他说美国大学申请哪些国内的竞赛含金量比较大？ 其实还是这个同样的说法，就是没有固定的所谓的哪个比赛一定含金量高。你如果能确定哪个比赛孩子在这个当中是可以进步的啊，或者是说他可以体现能力的，就都很好。但是我依然会建议尽量选一些国际性的赛事，因为纯国内的比赛会比较难。你就像现在北京有很多的这个高中，他们都是可以参加一些国际赛事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AMC， 就是美国这个数学竞赛，然后或者是你像人大附啊、十一学校、啊、每年都会举办的，你像这个太空城市设计大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国际赛事。 有些这个学校他们都会组织，我们的同学们可以去参加这种比赛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孟琪，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